大家好啊，今日呢又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啦。 话说一年又快过啊， 一年又快到啊，真啦。咁呢我哋又讲下即係过年啦，牛医生。 同埋讲年兽啊。 年兽有咩年兽 啊？周街都系啊，啲年兽啊，走出嚟咬鸠。 唔係，我覺得最撚得人驚就係啲僆仔，恭喜發財，恭喜發財啦！鬼而家，你係咪唔恭喜我就唔會發財先？ 咁就一年啦，嚟緊嗰年係叫咩年啊？九年， 九年啦，金鈎年。 今年係咩猴年係嘛？ 係咩？今年猴年咩？ 唔知金定 蛇啊？ 蛇定豬啊？貓年係嘛？ 屌你邊有貓年啊？ 你知唔知點解冇貓年嘅？ 點解？ 我都唔知啊！啲人話啲貓成日唔知做咩事，俾人踢走咗。 唔係，唔知點解冇貓年啦。但我最憎即係嗱，我講起新年啦。咁新年咧，我自己有啲感觸㗎。係。咁咧，每逢過年咧，我話俾你聽，我係最憎爭幾個大節日。第一聖誕節最憎，第二過年超憎。 我知點解？ 點解？ 聖誕節你冇閪屌，啲人做個屌閪。新年你啊，梗係好想去見人哋穿旗袍，有冇旗袍可以撩下人哋條裙？ 唔係，但問題就係、是、嗱，聖誕節我冇閪屌啊，咁耐都未呃過閪屌，又未試過有人呃我碌鳩去插啊！咁咧最大 有意思啊？有你又驚啊？ 咩啊？ 啊！啲怪獸年獸捉你條鳩去 屌你老味， 啲外星種 嗱，冇人聽啊！ 我哋係咪講得粗口多咧 ？Ali 喺嗰個網度成日話俾女朋友聽話，我哋講粗口。 嗱，其實講粗口呢樣嘢好得意啊！逢係有啲嘢咧，唔係咁好笑，你加佢粗口落，好撚好笑啊！ 例如咧， 嗱、即係嚟講勁啊！你話俾佢聽，牛醫生嗰條友好勁，你覺得點勁法？你嗰頭嗰個，哇！嗰條友好撚勁啊！咁你覺得真係好撚勁喎！ 即系 条捻好劲，条捻就不嬲都好捻劲啊！我哋就喂嗱，讲翻 条女好靓， 哇！条女好捻靓， 条女冇捻点解条靓？ 唔系咁，你觉得佢真系好捻靓？ Ali靓唔靓啊？ 未见过鬼 嘅字，会唔会好捻靓啊 ？Ali 应该好捻柒靓啊！唔系啲人形容啲女好捻靓系点啊？哇！我屌个老母好捻靓啊！咁你咪讲佢好靓咯？ 因为要屌完个老母之后先生个女出嚟好捻靓。 你同人讲话哇，嗰条女好靓，你唔觉得佢好靓喎？ 我哋要问下中文大学嗰个何文蕙博士，专系研究中文，睇下其实我哋讲啲粗口其实可能有原因。 咁啊， 我屌个老母，佢好捻靓。 唔系等于牛医生啊嘛？ 如果我屌个老母好捻丑， 咁啊真系好捻丑样啦。嗱，好似牛医生啲医术。个个都话佢，哇！牛医生啲医术好得噶，你唔讲佢好得噶， 好卵得。 如果啲人话，哇！我睇完佢好卵掂啊，咁真系好卵掂啊！ 我屌佢老母好卵掂啊！ 通常啲人都系咁讲。 系啊，上次系边个阿哥啊咩上？屌你老母！我哋冇得听，系咪我哋好劲呢个节目，所以佢屌我哋老母 咯？系，其实系赞你嘅说话嚟噶呢啲。嗱，讲翻新年啦，话说新年我好卵憎啊！点解呢？新年其实是一个竞技场啦。点解我咁讲？嗱，通常咧，我细个咧最憎去拜年 你有得利是斗喎，仲话憎？ 屌你老味！牛医生，你唔好玩鸠我！我由细到大利是啊，我数过，我银行户口嗰阵时咧，嗱，到我中学识性啦，中三到啦，阿妈先将个户口解封俾我哋用。我告诉你，我由小到出世斗的利是钱，阿妈拨落我户口的，你知不知道多少钱？ 不知道。 Total, 不知道2000元还是3000元。我斗捻了差不多成廿九几年利是得几千元。屌你老尾，我一年都不知道买几千元了，而家我告诉你，所有最捻憎新年。嗱，新年为什么呢？ 有捻多。 屌你老尾。嗱，我告诉你，最捻憎新年为什么？去捻到人家家。嗱，我自己是一个咩嘅 就是那些啦。阿狗护士啊，嗱你点啊你今年读书叻唔叻啊？嗱你睇下我只牛仔，嗱佢又年年考第一。 系啊，嗱我最捻憎呢啲啊！ 佢啱啱先攞咗个咧佛罗伦斯嘅法国乜乜捻嘢大奖，啱啱先喺边度攞翻嚟？嗱佢而家系屌紧鬼妹。 系啊，嗱我阿妈就信以为真嗰下嘢先得人惊喎， 跟住就话阿狗你个冚家铲，睇人哋几 捻 劲啊！ 我真系想同阿妈讲，都大咗，你唔好听人鸠噏二四六啊，呢啲台词嚟嘅啫嘛。 你学到人哋一成啊！你就含七啦咁 最撚慘，我話俾你聽，我細個咧， 你啲親戚個夾舵雞髀，嗱你食啦，唔好講咁撚。 係啊，咁啊你冇用噶啦咁樣樣，屌你咯咩？ 我睇死你出年真係，我真係夾雞髀你食。 我話俾你聽，細個去拜年嗰陣，而家屌你老咩？唔係坐撚咗監，有啲唔知翻大陸撈乜撚嘢，俾人拉撚咗啲親戚，屌你鬼影都唔撚見多個。嗱，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即係佢哋掂啊，即係真係。第一，我揾佢唔到啦， 升級咧揾唔到咧。 但最大問題俾我揾到嘛，即係佢哋唔肯掂啦。仲有一樣嘢，細個最憎咧就係我自己技能少啊，同埋一樣嘢就係屋企窮啊，屋企窮啊瞓唔到啲技能。我話俾你聽，細個咧去一個親戚屋企。 你識嗰啲咩直升機轉啊嗰啲嘅，識好多技能嘅。 咩直升機？ 即係屌閪用直升機。 唔係屌頭嗰啲 你唔通同人哋去拜年，你阿媽話俾人聽，我個仔好叻噶，打飛機啊打幾次啊，哇睇鹹書啊，睇龍虎豹啊，識背啊，屌你老 母！啱先學識嗰一招就係呢一個觀音坐蓮，我個仔好叻。 哇！我谂啊，屌你老味，你真系面都青捻埋啊！即系嗱，细个咧，因为技能少，阿妈又冇钱，冇屋居长大嘛。咁咧，去到人哋屋企，我嗰阵时见过去个亲朋戚友屋企，叫佢阿女，佢真系着套芭蕾舞衫出嚟喎。细个，嗱， 跳 阿女，跳快啲跳俾阿姨睇， 要俾阿狗表哥睇， 快啲跳！我真系想，屌你老味，跳脱衣舞好过啦，跳呢啲，屌！ 佢两只鸡脚咪跳跳，跟住跳天鹅湖 唔系啊！最惨一样嘢就系个靓妹咧，我谂嗰套衫咧就真系新年咧着到年初七噶啦，因为啲人一上嚟拜年咪跳舞咯，屌你入 program 咁，弹钢琴就啊仔你咪弹钢琴俾人听，咁啊屌你老尾个仔弹钢琴 咩跳舞俾人听啊？ 点教知嗰阵细个识捻咩？ 特贝多芬嗰啲 捻只细个唔识，但我哥嗰两个细路惨啊，入 program 咁样样，屌你老尾一嚟拜年弹钢琴跳跳翻嚟冇弹钢琴。 我话第日如果有小朋友，我训练佢跳咩？睇下罗文嗰首激光钟， 唔系弹第一有小朋友做咩？一训练佢嚟第一时间。嗱，嗰個阿叔就光頭嘅，你同佢講，光頭佬哥哥，你個頭光啊咁樣。嗱，最緊要咁啦，又咁樣唔撚嚟拜年啦，屌！ 到阿姨，阿姨你個波好大啊， 係啊，好想揸。你咁樣講先得噶嘛？所以我最撚憎嘅拜年，最撚憎係咩咧？ 講啲有意思嘅説話，恭祝你個波一年 一年大過一年咁。 恭祝你个系出入平安， 都好喎、 啊。恭祝你条鸠龙马精神， 都好喎、啊。我话俾你听，我最憎就系、是、即系一新年咧，閪我閪面咁对捻住啲同事，即系平时都閪。 最憎仲要忍住唔可以同人撒气啊！ 系啊，同埋讲一句就咩？诶，恭喜发财，都唔捻想佢发财啦。基本上你呢啲根本系大话嚟噶啦，个捻样由年头就窿喺度连你，你仲恭喜佢发财，你攞景定赠庆啊？而家， 但系而家个个系叫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咁我哋而家个个都要避忌，咁我哋讲咩？见到人哋， 屌佢老母！我屌你老母！嗱，话俾你听，我嗰阵时老豆咧同人拜年，咁好捻搞笑，拎佢屌，喂，屌你老母！又成个好捻老电话，你第一句就屌佢老母 啊！佢老母死咗咧？ 佢老母死，屌佢老豆啦！我屌你老豆！即系嗱，我最憎咩派利是？你咁捻戆鸠攞啲钱派俾人噶？我主张今年派咩咧？派溪钱嗱，大家入啲溪钱啦，利是封度。你姓陈就买个姓张嘅，你姓张就买个姓周嘅，咁咧就将啲利是封派捻咗俾人，咁人哋咪唔知系你派嘅 有用咯。 啱啊，其实派溪钱好好噶，屌你死咗又有用，你生嘅时候咪屌柒佢咯，人家会记得你。 白色嗰啲。 唔係印住咩明通嗰啲啊？ 明通嗰啲， 不如我去 入幾多先好啊？今年 入幾多？ 十蚊張嗰啲啊？ 入幾張落去啦？ 嗰啲明通嗰啲而家都幾億一張喎！ 好撚大膽 嘅，梁錦松簽嘅仲係， 唔係梁錦松簽啦，而家屌 人哋又黃簽 嘅，好似炎黃簽嘅，屌你老味！同埋一樣嘢就係，我哋咧買啲紙盒，嗱，我哋執啲紙盒或者買啲紙皮盒翻嚟咧，就入啲咩乾糧去送俾人咧，元寶蠟燭。啱啊！嗱，點解元寶蠟燭咧？未來一年啊，個政府咧或者個樓市都會大撲街。咁你吊頸或者跳撚咗樓之後，啲元寶蠟燭咪啱用啦， 或者送炭啦。 係啊，同埋啲股票跌到阿媽唔認得，屌你老尾升撚咗唔夠一日，跌撚咗幾日。所以玩股票，我話俾人聽，即今年裏面啊，股票唔係大家小市民玩，係啲大鱷玩嘅。你哋千祈唔好變得自了。玩股票嘅人係咩咧？貪心。 其實我哋咧每年過年都係好大。感觸多於興奮啊！即係講真啦，一年後你大家互相諗下，其實都係咁撚樣。 唔係一年裏面冇乜得著咯，一年 咁撚樣都好啊，最怕仲衰過咁撚樣。 唔係衰唔緊要啊！嗱，我話俾你大家聽，大家唔好期望裏面啊，一年裏面我有啲咩得著之如此類。你咁樣樣咧，個 點解有啲戇鳩人就真係借富嘅咧？明咩？咪無啦啦借翻嚟嗰啲又叫？ 借个老母啦，借富你自己努力啲好捻过啦，嘥人哋 几亿好捻开心，啲人点解咁捻开心嘅？ 求神就不如求人，求人就不如求己啦，屌你老味，借几亿我借几百亿俾你啊！ 金正啊， 啱啊，溪钱嚟噶嘛，嗰啲死捻咗你有用，傻嘅咯。 借富嗰啲系点啊？写住张纸系几多亿咁样？ 唉，我自己写俾自己好捻过啦。 我哋不如今年借富好唔好啊？ 借咩富啊？借条呢排时候借富。冇苦著啊！而家屌嗱，即係一年裏面我哋即係又唔好一樣嘢，就係我最即係一年裏面大事回顧，我覺得其實大家做咗咩都好，有一樣嘅心態最緊要嘅就係唔好望翻轉頭後悔。嗱，吸收 經驗是可以，但後悔是不可以的。 香港但我哋好多人好似我咁調翻轉頭發白夢嘅啫喎， 發白夢你向啲好嘅方向發都好嘅，即係你 啊，譬如邊度屌個閪啊打個飛機啊，嗰日最開心啊！ 咦，嗰啲我都好開心喎， 咁啊即係悲哀啊， 悲哀！ 我哋預計嚟緊呢一年啊，今年新年嗰啲沖裝會點咧？譬如啲女會唔會繼續著啲白靴啊，裏面唔著襪臭噴吞啊？ 露胸咯可能， 露胸露北半球定南半球啊？今年係 露胸裝雙半球點？我話俾你聽，新年最撚得人驚係咩咧？穿西裝去拜年嗰啲，屌你老味有閪年老拜，唔係同埋一樣嘢，好老實講，你去拜年人哋又唔會帶你嘅，你一年先見一次，不如唔好撚見啦。同埋一樣嘢，我都唔知點解要拖埋冚家大細去人哋屋企，屌你老味搞鳩人哋 狼狗去喎。 係啊，嗰啲真係好撚得人驚㗎，屌又要。哇！食煙嘅又唔肯，又唔敢食，去到人哋屋企，係啊係啊，哎呀，恭喜發財，恭喜發財啊！你屋企好靚，屌你老母住緊公屋仲話人哋屋企骨子，你老母就係嗰度逼得200多尺，個廁所就未供撚咗出嚟，三個人攝落去都唔撚夠位，你就哇！呢度屋企真係骨子啊，屌你骨嘅老母咩？ 呢一啲我都係其次啊，我覺得最大感觸就係新年咧，我哋要食翻屋企食剩嘅餸菜呢。 哇！最撚恐怖呢樣嘢啦， 醬皮雞， 醬皮雞啦、啊。 鹽再醬皮再醬皮，食到年初一，食到年初幾啊？食到年初一。 喂，呢樣嘢好似上年落過咯，我哋上年。 係咩？ 係啊，講起醬皮雞呢樣嘢，嗱，不過咁，我覺得過年氣唔氣氛啊，唔係問題啊。 你會唔會送罐南冠曲奇俾我啊？ 南冠曲奇愛做咩？ 送俾我食啊！ 煲炭咧，屌你啊，曲奇官啊你！唔係，即係嗱，點解啲人話而家新年氣氛越嚟越即係唔咁好似以前咁旺盛？ 係 原因就係因為大家溝通密咗， 唔係因為經濟好轉啊？ 唔係經濟好轉，因為大家溝通密咗，互聯網、電話、手提電話。以前七幾年嘅時候，電話唔係咁流行啦，未必個個屋企都有電話添，嗰陣時候住木屋。你新年真係好開心㗎，屌！就係話啊翻工嘅時候啊，我去邊度拜年啊？講定俾人聽啊，或者點點點點啊，落去鋪仔借個電話。喂，我而家嚟呢度拜年啊，你喺咪屋企啊？搭啲白牌車去拜年。嗰陣時因為互聯網、電話同埋啲通訊設備唔係咁先進，你咪真係想周圍去拜年。而家屌你老味，你唔好撚嚟搞我啦！ 我哋不如都攞翻呢個 feel 啊，譬如搭車翻大陸去嗰啲窮嘅城市去拜年啦。 拜閪咩嗰啲去屌閪嘅啫，你都戇鳩拜年嗰啲。 我講乜你？ 我話咩？仲系過年啊，仲做得性工作者嗰啲喺內地，一系就人哋冚家產，即系冚家都死撚曬；一系就怪獸靚佬翻撚咗屋企啦，屌你以狗還鄉啦！ 咁我哋今年嘅年初一二三金鑽會唔會繼續營業啊？ 金鑽哇好嗱，我話俾你聽，逢係性工作者，即係一啲娛樂場所，新年開檔一定加幾加幾噶。以前，但係而家通常 大家要唔好亂咁去啦， 唔好亂咁去咯。同埋 有金鑽有冇嗰啲嗰啲咩糖果蓮子食 嘅？有嘅有嘅，有個連全都擺喺度噶。初一唔開，之後就開。咁啊，冇乜女翻工啦，同埋就即係你放低利是咯要。 阿老闆俾你屌 啊！老闆光頭佬嚟。 光頭佬。 哇！屌你老味，冇得搞啦！ 屌個紅峰啊！真係 屌正喎！屌初一閪啊！屌個 初一閪， 即係嗱，我覺得一樣嘢就係我自己就痛恨啦，即係新年就因為可能就即係細個嘅時候受得嗰啲即係比較太多，所以就奉勸各位家長就唔好帶細路去同人比較啊！我個仔有邊樣嘢咧？邊你講啫，冇人會睇噶嘛！你去到你咪帶個細路話俾人聽，我個仔年年考第一啦，我個仔又好叻。 我最怕嗰啲老母喺教育講啊，我個女一陣間學芭蕾舞，學完芭蕾舞跟住咧又要學畫畫，學完畫畫學珠算，學完珠算咧就學琴棋書畫，跟住學水彩畫，跟住學西洋抽象畫，係咁學落去。 嗰啲咧就根本係滿足家長嘅 期望，佢自己又 期望喎，同埋嗰個叫做 一個老母唔學，我真係老母 虛榮心。 個老母好肥好醜樣 嘅。我話俾你聽，有一樣嘢就係、是、嗱，我頭先聽到個同事講，呢個同事好乞人憎，叫 Con 嘟嘟咁咧。佢咧就係話。我自己唔做心理學家，因為我希望我兩個仔大成為心理學家，曬撚起啦！你自己 佢好大希望啊！ 講真一句，你四廿零歲，你自己都唔去讀，你懶撚過閪叫啲仔去讀。嗱，有兩個問題，第一 係我成日都諗住做領導人嘅，不過我唔做俾仔做。 屌曬撚起啦！你自己都唔掂，你個仔點會掂啊？仲有一樣嘢就係、是。你叫個仔去做，不如你自己做。 但點解佢自己又唔講嘅？我又唔叫雞啊，不過留翻個仔去叫啊。 佢自己去撚咗啊嘛，佢點會留翻個仔去啊？將錢攞自己去嘛。 呢啲婆婆佢又唔做啊， 用。你嘥撚氣啦！你自己叫個仔做，你不如自己做撚咗佢。而家嗰啲讀書都唔知幾撚方便， 年紀大七八十歲你識英文你都可以讀大學噶。 唔做雞啦，留翻俾個女做啦，咁好 啊。都好喎、啊，個女正啊，我去拜年咧，最中意去啲咩呢即係而家大咗。 係啊，表姐啊，姨媽。 但係撚係啦，去啲朋友屋企，個女十零歲嗰度，係咁撳佢個女啊。够唔捻到嘅，阿叔叔同你检验身好唔好？ 系啊，女咧就落去换翻条靓啲嘅泳衣出嚟。 唔系换翻条黑裙。 系啊，换出嚟睇 下。睇换条黑裙都 uncle 睇下咁样。 正喎。 咁咧嗱，所以咧就即系 我记住带埋我去拜年喎。 我都想。即系我九护士就呼吁大家各位今年咩咧？提前拜利是， 一見到就屌你老母， 係一見到就屌你老母啊！ 咁啊好啊，真係， 咁啊幾好噶。咁咧今日我哋談新年啊，談住咁多先啊。牛醫生，你新年之前有冇啲咩拜年説話同大家講咧？ 屌你老母啊！ 屌你老豆啊！咁好啦，今集錄住咁多先，各位講聲再見啦，拜拜。